民意是为天，小子在民间是鬼样小子，爽得大翩翩。 花心如草，脸上沸沸扬扬，吃的东西分成两排摆的特别长，三些路的小吃搞成大排档，看到阿些吃了一杯酒觉得口水烫。晚上的小吃没得出奇，最出名的丝娃娃就是一张皮，把你爱的蔬菜都包在一起，要点辣椒水吃起安逸。几个朋友抓起搞点烤肉，再加几瓶冻啤酒，真的舒服。亲人一起整点恋爱烤豆腐，哦，搞完炒碗面才很满足。烧烤的种类特别多，有虾子、鱼摆摆，还有鸡脚。其他的东西我就不再多说，只有自家炒才会有感觉。又也是一条街的卤味，让你吃得舒服，价格又不贵，客到阿点晚我还要等排队，你不信的话可以自家开体会。 八清八早出门搞碗牛肉粉，中午撑开肚皮酸辣汤要吃个够本，晚饭开你酸汤鱼底到黑气整，再喝一杯冰浆绝对 nice 得很。白天逛街走热哦，跑到奶茶店去坐休息一下，喝杯凉茶感觉真不错，想到小吃肚皮就抵不住诱惑，心动不如行动，赶快动起脚。 哎呦差点忘记，洋芋坨坨和粑粑，辣椒甜酱和在一起味道顶呱呱，觉得不差，热汤丝娃娃，听到贵阳的小吃忍不住湿嘴巴。小吃多得要搬起吃都熟，看嘛这发誓，我又想起臭豆腐味道闻起，臭的遭不住，好吃得很，信不信打个赌？ 红彤彤的爆炒龙虾螺蛳贝壳，吃螺蛳好玩的就是要辣椒千朵，两碗虾壳，喝贝壳螺，舒心爽口的感觉，还有我多说。 走在街上会听到唐麻圆，圆木扭球的表面还有芝麻点点，东西好不好吃不能看表面，吃一口比吃白糖还要甜。 今天早餐就由我来请，带你们去上一点油炸食品，黄酱蒸香喷喷的鸡肉饼，一口咬下去真的过瘾。 娃儿高娃儿高娃儿吃到长不高，这句话只是开个玩笑，几个娃儿高下去还是低保，这个只是以前的习惯口号。 街上有些老奶奶提起兰兰，把不香该才晓得是盐酸，内容就是酱酱浇头萝卜干，盐酸配稀饭，味哟爽感。 对呀，还有砂锅饭，揭开盖盖看到一个煎鸡蛋，拿入香肠豌豆和起饭，怕你连锅巴都要刮干。 叉烧圆子粉和鸡丝豆花面，说起贵阳小吃我都心欠欠，这些东西不管咋的吃不厌，而且味道又香，永远不会变。都说饮食是种文化，一定要把贵阳小吃发扬光大，想吃东西就到贵阳来走下，体会贵阳小吃的种类千变万化。听我们说这么多肯定饿得慌，心头巴不得马上来贵阳一趟，提醒大家吃归吃要注意健康，重要的是保持身材不要长胖， 不要长胖。